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附件打开之后，那个恐怖的内容播放完毕之后，木马病毒就开始自动运行，把附件删除，让我们无法得知附件的内容。而这个木马病毒在把附件删除的同时，又生成了一张图片，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张出现在屏幕中的黑猫的右前肢的照片。附件虽然被删除了，但是那封邮件却没有被删除。发送那封邮件的邮箱的主人是一个叫做杨艳荣的人，你们可以根据这条线索去调查。不过我不知道这杨艳荣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名字，只是萧婉珊的邮箱通讯录里是这样记录这个邮箱的主人的。霍刑警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已经查到了，他的真名的确是杨艳荣，26岁，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策划部主管。啊，我刚才还没跟你说到调查结果，你怎么知道要去调查杨艳荣这个人的？因为这个杨艳荣，他具备杀害萧婉珊的动机。于神听了霍刑警的话吃了一惊，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到霍刑警说道，接下来由我来说说我们的调查结果吧。你说，我先说说萧婉珊的死因吧。萧婉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根据我们的推断，他是由于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惊吓，导致心脏病突发而死的。啊，跟我推断的一样？于神惊讶万分。是的，霍刑警点了点头。所以刚才你说萧婉珊可能是被吓死的时候，我露出了的是惊讶的表情，因为你的推断跟我们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哦，你接着说。于神定了定神，舔了点嘴唇。霍刑警清了清喉咙，接着又说，另外我们还调查到，在跟萧婉珊有关系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明显具有杀害萧婉珊的动机，那个人叫做杨艳荣，26岁，是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策划部主管，萧婉珊现在的男朋友，也就是昨天晚上证明萧婉珊一直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就是杨艳荣之前的男朋友。而萧婉珊在杨艳荣手上把她的男朋友抢过来，这也就是杨艳荣的动机了。杨艳荣失去了男朋友，生不如死，自杀过很多次，但是都没有成功，后来她就把伤心转化为对萧婉珊的怨恨了。余神听到这里微微的喘着气，证据和动机都指着同一个人。你说什么？霍刑警语气急促，就是那个杀人公事啊。余神发现自己的声音开始颤抖了。首先是沈芝被杀，他的尸体上放着黑猫的尸体，然后现场有打火机、指证王健，王健刚好具备杀害沈芝的动机，然而王健却有不在场证明。接下来王健被杀，他的尸体上放着黑猫的左前肢，现场有头发，指证凶手是萧婉珊，而萧婉珊也刚好具备杀害王健的动机，然而萧婉珊却有不在场证明。现在萧婉珊被杀，他的尸体附近笔记本电脑上出现了黑猫的右前肢的图片，同时 笔记本上的邮箱地址指证杨艳荣是凶手，而杨艳荣也刚好具备杀害萧婉珊的动机。根据我的推断，杨艳荣也可以证明在这封邮件发送的时候自己没有在使用电脑，他也具备不在场证明。 听完于神的推论，霍刑警声音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太可怕了，这残酷的犯人究竟是谁？他到底是谁？他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这个凶手太可怕了，一切都在凶手的预料之中。凶手杀害了沈芝，让我们去怀疑王健，却又让王健具备了不在场证明。接着凶手杀害了王健，让我们去怀疑萧婉珊，又让萧婉珊具备了不在场证明。现在凶手连萧婉珊都杀了，那么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应该是杨艳荣了。等等，于神，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霍刑警突然提高了音量。 什么问题？王健早就知道沈芝会被杀，所以在沈芝这个自己对他有着强烈恨意的人被杀的时候，他为自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对吧？ 于神还没有回答，霍刑警接着又说道， 同样的道理，萧婉珊也早就知道王健会被杀，所以才在王健这个自己对他有着强烈恨意的男人被杀的时候，一整夜跟自己的男朋友待在一块儿，甚至不让男朋友睡觉，要他陪自己一起看碟片，为此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没错，很有可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谁告诉他们的？是谁告诉他们他们所憎恨的人即将会被杀这个消息？这个消息究竟是谁告诉他们的呢？是犯人还是其他的人呢？难不成犯人在杀害沈芝之前先告诉了王健他要在某个时刻杀害沈芝，叫王健在那个时候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然后犯人在杀害王健之前告诉了萧婉珊他要在某个时候杀害王健，叫萧婉珊在那个时刻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这也合情合理啊，可问题是犯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霍刑警敲了敲自己的脑袋，他是要把我们警察玩弄于股掌之中吗？他先把一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杀掉，给我们留下线索，却又让我们每一次都无功而返，仅仅就是玩弄调查这几个杀人案的警察们？他到底是什么心态啊？ 于神咬了咬牙，不管他是什么心态，总之凶手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根据那个变态杀人犯的杀人公式，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杨艳荣，我们必须24小时保护他。 霍刑警说完这句话，自己便觉得有点泄气了。10个多小时前，自己不是也说过要24小时保护萧婉珊，绝对不让犯人有可乘之机吗？可是现在呢，萧婉珊还是一命呜呼了。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霍刑警和于神仍然被凶手玩弄的是毫无招架之力，就像是两只被黑猫耍得团团转、痛苦不堪又毫无还击之力的老鼠一般。我认为凶手暂时不会动手。 为什么？ 凶手一直在严格地遵循着自己的杀人公式，杀人在尸体旁边放黑猫尸块，留下明显线索，让我们怀疑有动机的人，却又让有动机的人具备不在场证明。是的，凶手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按部就班地执行着自己的杀人计划，不让任何破绽出现。 霍刑警点了点头。 于神接着说道，沈芝是在前天凌晨被杀的，也就是8月18日，王健是在昨天凌晨被杀的，也就是8月19日，而萧婉珊则是在今天凌晨被杀，则是8月20日。如果杀人时间也是杀人公式的一部分，那么凶手杀害下一个目标杨艳荣的时间是明天，也就是8月21日凌晨，到时候他会在尸体的旁边放下黑猫的右前肢。到了后天，也就是8月22日的凌晨，凶手则会再杀害一个具备杀害杨艳荣动机的人，并在那个尸体旁边放下黑猫的右后肢。8月18日是星期一，而8月22日则是星期五。凶手在一个星期内杀掉5个人，把黑猫的尸体拼凑完整，以完成他这件犯罪的艺术品。 霍刑警一边听一边点头，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推断，凶手会到了明天凌晨才会再次行凶。 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能够把凶手找出来。余神顿了顿，接着又说，杨艳荣很有可能跟凶手接触过，因为凶手曾经联系过杨艳荣，告诉杨艳荣他会杀害萧婉山，并叫杨艳荣在萧婉山被杀的时间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我们等天亮以后去找杨艳荣，看他能否把获得凶手的线索的那个方法给说出来，说不定顺着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找到凶手了。霍刑警赞成余神的推理，两个人就在车上休息。这几天的连日的奔波和调查，思考和推理，让两个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精疲力尽，两个人心力交瘁。上了车没多久就一起呼呼大睡了。当两个人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时分了。余神打了个哈欠说道， 啊， 去吃早饭吗？好啊，我们就到附近的快餐店吧。两个人下了车向附近的一家快餐店走去。当时的他们两个谁都没有想到在快餐店里会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进快餐店，见店里的客人不多，除了几个刚刚结束了晨练进来吃早餐的老人之外，在角落的位置还有一个男青年。那个男青年穿着一件黑色的 T 恤衫和一条蓝色的牛仔裤，脚上则穿着一双十分肮脏的休闲鞋，打扮随意，不修边幅。他的头发不长也不短，杂乱至极，颇为碍眼。他穿着鞋子蹲在椅子上，背脊微弓，左手扎着头发，右手则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塑料的透明口袋里面抓软糖来吃。可是那些软糖最终没有进到他的嘴里，只是在他的指尖转来转去，而他似乎对这种游戏玩得十分开心的样子。霍刑警皱了皱眉，心想这人怎么会如此古怪。他还在思索着，突然余神大叫了一声，喂，你平时也这样玩的呀？只见那男青年微微转过头来望了余神一眼，一脸木然，没有露出丝毫的表情。余神，你认识这个行为怪异的男青年啊？霍刑警心想。余神大步走到那男青年面前，愤愤地说道，上一次我们在孤雁岛上的时候你请我吃糖，我还毫不犹豫地吃了，原来你闲来无事的时候会把这些糖果翻来覆去的，好脏啊，幸亏我上次只吃了一颗。那个男青年一脸呆滞地说，不是你只吃了一颗，是我只给了你一颗。你还说，咋了咋了，我越想越想吐，哎呀不行了，这我连早餐都吃不下去了。霍刑警走过来问余神，余神，这是你朋友？啊，算是吧。余神点了点头。霍刑警向男青年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你好，我叫霍奇侠，我是余神的朋友。男青年瞥了一眼霍刑警，淡淡地说，我认识你，你是一名刑警。霍刑警心中一惊，忍不住问道，你怎么知道，你是谁？男青年舔了舔自己左手的大拇指，慢慢地说道，大概在一个月之前，L 市某化妆品公司发生凶杀案，凶手在几个证人的面前用利斧把死者砍死，然后消失于密室之中。当时负责调查这宗案件的人就是你，霍奇侠，对吧？他所说的案子就是之前我为大家讲过的现场直播杀人剧的那个案子，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找找录音听。霍刑警听到这个男青年的话就觉得很惊讶，他心神一定，用冷静的语调问道，你是谁？这宗案件我们没有对外界公开细节，你怎么会知道？男青年扭动了一下脖子，当时目睹凶杀案发生的证人中有三个，其中一个叫做关一敏，案件侦破后你们把案件的结果告诉了关一敏，却不肯告诉他案发经过。关一敏对于凶手在密室消失之谜十分好奇，又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找我帮忙揭开了密室之谜，满足他的好奇心。哦，原来是这样。霍刑警点了点头。那么你最后有帮他把密室之谜解开吗？哼， 一切是显而易见的，根本无需思索就能知道真相。男青年的语气始终是冰冷冰冷的。霍刑警哼了一声，心想，哼，我是绞尽脑汁才勉强破解了那个密室，而你竟然说根本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真相，这口气还不是一般的大呢。这时于神的话却打断了霍刑警思索。哎，听上去好像是一宗十分有趣的案子，慕容素炫，下次把那个密室案件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的跟我说出来，来听听。这于神的话说到一半，霍刑警的脑子顿时响了一个炸雷，因为他听到了于神说的慕容思炫四个字。于神话音刚落，霍刑警不由自主地对着男青年叫了出来，你就是慕容思炫？那个就要做慕容思炫的男青年低低地嗯了一声，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原来是你，霍刑警神情异常的激动，我听说过你的名字，刑警支队里我听过三个人提起。哦，慕容思炫神色微动，有点好奇。霍刑警舔了舔嘴唇说道，郑天威说你好像拥有千里眼顺风耳，无论是什么案件都似乎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一样，在你面前所有的案子无法掩饰，真的把你说得像神仙一样。这也没什么的，奇怪的是连那个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沈傲天居然也说你真的有点本事，而且他说起你的时候，我能听出他的确是带着心悦诚服的语气说的。除了你，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服过谁，不过这些我都能接受。最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连我的偶像宇文队长竟然也对你赞不绝口，他甚至说跟你相比他的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简直是望尘莫及的。霍刑警滔滔不绝，间接给予了慕容思炫如此高的评价，但是慕容思炫的脸上却丝毫没有喜色。倒是于神，他接着霍刑警的话说，哦，你说的是你们 L 市刑警支队的副队长宇文雅七，对不对？我认识他，上次我们到落雁岛去的时候他也去了，不过这小妞啊，不、你们队长可是一个智慧超高的人啊。突然慕容思炫冒出了一句，你们遇上了棘手的案件。霍刑警皱了皱眉，你怎么知道？第一，你是刑警，调查案件是你的工作，这么早出现在这里不会是在晨练吧，所以极有可能是在工作。其二，于神并非住在这附近，但是却这么早跟你一起出现在这里，以他好奇的性格，我推断他是在跟你一起调查案件。其三，你们的神色十分沉重，好像遇上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四，你们看上去颇为疲倦，似乎是刚刚通宵达旦工作完毕一般。根据以上几点推测，我能够推测出来你们是遇上了棘手的案件，并且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甚至根本毫无头绪。慕容思炫慢慢地说着，说的是有条有理，不慌不忙。于神沉默了，而霍刑警在惊讶之余心中暗叹，这慕容思炫果然是名不虚传，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霍于二人没有说话，慕容思炫接着又说，告诉我是什么案件吧。于神望了望霍刑警一眼，霍刑警点了点头，于是霍于二人坐下来，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从沈之被杀开始，到他们怀疑的杨艳荣为止，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慕容思炫。而霍刑警则在旁边补充，于神缩到大半的时候，慕容思炫突然间跳起身来说道，走吧。霍于二人一脸迷惑，霍刑警问道，去哪儿啊？到杨艳荣家去，一刻也不能迟。慕容思炫丢下这句话，便不再理会霍于二人，径自走出了快餐店。霍刑警和于神互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跟在慕容思炫身后，三个人上了霍刑警的那台 QQ 车，霍刑警驾车，于神坐在副驾驶上，慕容思炫则坐在后排， 五分钟之后，慕容思炫把脑袋伸到前头来，向霍刑警问道：你就不能开快一点吗？霍刑警还没答话呢，于神就抢着说道：他是驾驶新手，这已经是他最快的速度了。说罢还望了霍刑警一眼，露出了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霍刑警重重地哼了一声，没有说话。说起来，我们干嘛要急着到杨艳荣家去啊？他可能有危险，根据你们所推断的杀人公式，他也许会死。慕容思炫说道。于神这时说：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吗？凶手是一个固执的人，一直在严格地遵循着自己制定的杀人公式。他在8月18日杀了沈之，8月19日杀了王健，8月20日，也就是今天早晨，杀害了萧婉山，所以他会等到明天，也就是8月21日才会动手杀害杨艳荣啊。慕容思炫微微地吸了一口气，凶手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至少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包括你们二人的行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他的智商比你们要高，他的计划也十分严密，你同意吗？于神咬了咬牙，心中不服，但是却又不得不承认慕容思炫的话，唯有说：勉强同意吧。那也就是说，你们会推断出凶手会在8月21日才动手杀杨艳荣这一状况，也是在他预料之中的。你们既然得出了这个结论，自然会在8月21日的时候加紧对杨艳荣的保护，到时他想下手就难了。如果我是他，我既然知道8月21日不利于我杀害杨艳荣，那么我必定会把杀人时间提前。可是，于神反驳道：凶手是一个固执的人，他不会轻易破坏自己的杀人公式的，既然在他的计划里每天只能杀一个人，他就不会破坏这个规则呀。从来没有人说过凶手计划每天只杀一个人，这只是你的推断。慕容思炫冷冷地说道。慕容思炫接着又说：再说，即使凶手开始真的要计划每天杀一个人，用5天的时间把猫拼凑成完整的一只猫的尸体，但是现在由于你们的介入调查，就有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他为了保证整个计划的顺利完成，也只好把杀人时间提前。我想他宁愿稍微改变一下计划，把杀人时间提前，也不会让这个杀人计划终止的。凶手的邪恶智慧远远在你们的智慧之上，你们所能想到的他全部都能想到，他必须保证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在你们前面，让你们无法猜到他，他下一步的行动也是无法让你们预料到的，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最终能够获得胜利。慕容思炫他的话让霍刑警和于神听的是大汗淋漓，无言以对。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慕容思炫又说：凶手以为看穿了你们的一切行动，认为你们绝对无法破坏他的计划，然而他机关算尽，却有一件事情没有算到。 什么事？ 霍奇霞问道。慕容思炫轻轻吐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他没算到你们会遇见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